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七章，金毛鼠白玉堂。魏红这一下摔得结实，摔得措手不及，也摔得很丢人。他堂堂木刀门的门主，刀盟三大高手之一，就这么被摔了个四脚朝天，而且还毫无察觉，毫无还手之力。他扬起脸，只看到头顶的天空还有飞起的白色衣摆，第一反应就是 这衣服料子貌似不错啊。 小四子扬起脸，看到了身边突然出现的一个很高的人，反正比他爹爹要高。虽然之前没见过面，但小四子认得那衣服的料子，还有衣袖外边的手。 是刚才给银子的手哎，好好看的手。 小四子盯着那只手发呆，这次那手上还拿着东西，长长的一根，用一块白色的绸子裹着，不知道是不是棍子。白色的绸子上边还用银线绣了一条长长的蛇，另外还有一个方形的东西装在一个小包袱里边。小四子就一直盯着发呆。地上的魏红这时候像是醒过神来了，而飘在半空中的白色衣摆也落了回去，可以看清楚，站在身边的是个挺拔瘦高的白衣男子，站姿各种潇洒。 喂， 魏红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懊恼，喊了一嗓子，这一嗓子可吓着了正发呆的小四子，他本能的就往前一步，扒住白色的衣摆，顺便藏到后边。展昭从房顶上下来了，却没走近，因为现在的画面实在是有些意思。眼前一片白，挺刺眼的，好几百人披麻戴孝还站了队，白色的素稿原本应该感觉到的是悲伤，却因为江湖人的戾气而只能叫人感觉到愤怒。不过凡事都讲究个对比，与这边愤怒的白相比较起来，刚才这从天而降的白却叫人觉得赏心悦目。首先这一身白，白的名贵，也很有品味，很考究，其次穿这一身白的人太抢眼了。展昭摸着下巴观察着白衣人，虽然没见过，但觉得这张脸应该就是配那个名字的，很合衬。他之前听过无数夸张的描述，但亲眼所见还是觉得惊艳，微微摇了摇头。展昭暗叹， 果然名不虚传。 庞太师和包拯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只看到那魏红鲁莽，差点伤到一个小孩，就在他要推到没推到那胖娃娃的刹那，突然一个白衣人落到了他身边，抬手抓着他胳膊抡圆了，像摔鱼一样把魏红摔了个四脚朝天。 哎，黑子，这谁呀？ 包拯摸了摸胡须，这白衣人看着年岁和展昭差不多，身量也差不多，相貌好得叫人惊讶，世间这等美男子也算少见的了。包拯第一次见展昭的时候就觉得展昭相貌出众，不过展昭是叫人看了很舒服的好看，温润适度，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灵。而眼前这位白衣人嘛，好看的有些刺眼。作为一个男人，这白衣人虽然样貌出色，但毫无脂粉之气，相反的略显瘦削的脸，五官极美却也锐利，与展昭的温和比起来，这人好看的有些嚣张，另外表情也太严肃了点儿，不是说他凶悍，而是冷淡冰块似的。这白衣人给人的感觉是生人勿近，但现在那个胖乎乎又很可爱的小娃娃正抱着他的腿躲在他身后，两相加在一起，画面怎么形容呢？展昭看着看着忍不住就笑了一声， 白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似乎也在打量他。展昭和他对视了片刻后，挑起嘴角给着他一个笑容，灿烂无比。白衣人似乎是愣了愣，大概没想到展昭会对他笑，又或者是展昭的笑容太特别了，他从未曾见过这样的笑容，开朗又和煦，像是冬日午后的阳光。这时候魏红也站起来了，众人的彼此打量其实也都只在一瞬间发生。魏红的怒火当然没有消散，他也没看清楚那白衣人是谁，只知道被暗算了。为了颜面，他飞起一脚就踹向身边的白衣人。白衣人并没有躲开，也没有动。 等等， 就在这众人都不知该如何反应的空档，展昭伸出两只手挡住了怒气冲冲的魏红，也挡住了白衣人抬高了大概三寸的拿着长长布条的手。当然了，谁都没看到展昭是怎么过来的，正如谁都没看到白衣人是怎么出现的一样。庞太师揉揉眼睛看向包拯， 黑子，这年头江湖人都会飞。 包拯虽然不会武功，但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也知道展昭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高手。包拯刚收展昭在身边的时候就知道这人武功极高，但高到什么程度他没什么概念，直到有一次赵祯贴身的侍卫有大内第一高手之称的南宫济给了他一个具体的概念。 江湖上就年轻一辈来说，能跟展昭相匹敌的可能只有一个，白玉堂。 那你打得过展昭吗？ 当然打不过。 所谓的真人不露相吗？那么眼前这个白衣人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锦毛手白玉堂？ 包拯之前也有所耳闻，白玉堂最大的特征就是长得帅，还是帅得很刺眼的类型，看着很符合。白衣人收回手，似乎不太喜欢与人接近，然后看了看展昭，展昭也收回手，笑眯眯地看着他。 不要那么严肃嘛，会吓坏小朋友的。 白衣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后还躲着的小四子，展昭观察到他的神情，其中细微的变化让展昭的笑意浓了几分。 果然江湖传言不可尽信，他才不是什么无情罗刹，骨子里还是个好人呢。 小四子， 这时候公孙可算是跑到了，他连毛驴都顾不上了，扔了缰绳冲过来，一把抱住小四子。魏红本怒气冲冲，没想到被展昭阻止了，总觉得一口恶气出不来。 展昭，你闪开！ 魏红。 一直一言不发的刀行风终于是开了口， 要多谢展大人救了你的命。 魏红皱了皱眉，而展昭则是含笑看刀行风。幸好刀行风气度不怎么样，也不算太明白事理，不过还知道天高地厚，功夫看起来也不错，起码他知道白玉堂的功夫比魏红好了不是一点半点，也知道刚才只要白玉堂出刀，魏红的命就难保。所谓高手就是这么回事，跟下棋似的，知道自己要输了表示你还不算太弱，怕就怕明明要输了还不知道对方有多强，那就可怜了，很容易死得不明不白。公孙抱着吓呆了的小四子，边拍背边安慰。小四子搂着公孙的脖子，把脑袋藏在他肩膀和脖子之间，就闷着不出声了。不过没哭，看来并没有吓坏。公孙转过脸跟白衣人说谢谢，看清楚长相后倒是愣了愣。 哎，你不是白玉堂吗？ 果然是他。等等，这书生认识白玉堂？ 白玉堂的名字也让身边披麻戴孝的刀盟众人眉间一紧。魏红看了刀行风一眼，此时刀行风正眯着眼睛打量 这白衣人。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因为他是陷空岛五鼠中最小的一个。陷空岛五鼠名震一方，除了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之外，生意做得也很大，介于商人与武人之间。这五鼠个个秉性古怪，陷空岛势力庞大，雄霸松江府一带的水域，富甲天下。老大卢芳是经商奇才，老二韩章通天彻地，还善挖地道，精通造船，老三徐庆天生神力，老四蒋平聪明绝顶，水性惊人。而且这四人还出了名的疼弟弟，将这个比他们小了很多岁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宠得上天入地的，所以性格才会如此乖张。刀行风看到白玉堂一身比金子还贵的白衣，还有那举手投足间一股贵公子的考究和贵气，就知道传闻绝对不假，而他手中用上等白绸裹着的，应该就是那把有名的云中刀。 同样名动天下，相比起这位公子哥来，展昭看着顺眼多了，起码还给人个笑脸。 白玉堂转过脸看了一看公孙，似乎也想起了他是谁，双手微拱，轻微的一躬身： 公孙先生。 众人面面相觑， 好有礼貌。 包拯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 彬彬有礼，有家教啊。 废话，看人家那一身行头就知道是出身富贵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